传了封简讯给你，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，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，啊，孤寂大发的梦。吉隆坡天天的天气，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，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，啊，孤寂大发的梦，啊，孤寂大发的梦。你记得要想起，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底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，把你记得把它这雨，你盼着天晴，感觉这样我和你的靠近，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？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，紧握的你记得要想起，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底，秋天冬天下雨过天。感觉这样我和你更靠近，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，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，啦啦啦封简讯给你，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，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，啊，孤寂大发的梦，啊，孤寂大发的梦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阿牛天天天天说爱你，这也是他入行十年来的首次从内地出发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。他呢也是想要用这样的一首歌来鼓励大家，爱呢就要大声的说出来，然后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你爱他这件事情。刚才呢是鼓励大家爱要说出来，接下来呢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更 happy 更幸福更快乐，这是来自孙悦的怎么 happy。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给大家各种福利哦。 四月的怎么 happy。 当年呢，大热的家庭式跳舞毯里面呢，最热门的歌应该就属这一首了吧。真的，虽然过去很多年了，但是小军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。哎，不知道我这样一说的话，家里曾经也高大上的有跳舞毯的朋友能够想起来这一首歌吗？家里的这个组合可能也要让你来搜索一下回忆了，它叫做 BAD， 听到的这一首半点心，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 半夜三点我还在外流连，不知不觉我又想起他的美，分手早已经过了好几年，只是痛的感觉在身边，他的身影又浮现， 他的眼有着东方，有着西方味， 他的笑好像到全世界都大声喧嚷，为他陶醉。 他的话怎么我不说？嘿、hey, ，It's always for me。Baby love you， 你却不懂。半点心，只剩一半不能继续，留下我在独自哭泣。伤痛一句，我早已没有勇气。 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

这一首歌声与微笑来自于蔡琴，古建芬作曲，王健作词的一首经典的歌曲，应该已经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了吧。这首歌是在89年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了央视的春晚上面，然后就被大家广为传唱了。这是电影《冰河追凶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破绽》，演唱的呢是魏晨。 散去的一如之寒，天地暗，突然你的我竟无人保平安，人离散，多想念强忍眼底的酸，在心深处的人，好不了的伤，每一秒都让我灵魂溃烂。当世界都冷眼旁观，当现实说不服来战，当对抗命运的罪犯为你活干，若人心有冷还有暖，心会软，若说我还有何破绽，不过是对你好有情淡了，再难让再我的爱里生还，这不甘不断，天衣无缝，用尽的谋算都太晚，若时间能向过去倒转，那什么我都拼命要还，天下的错每一天都和我你追我赶，当记忆在向我哭喊，当心跳被疼痛震撼，当无罪可赦的审判为你我担，若最后我两手一摊， 是来自于魏晨的破绽。魏晨呢这一次啊不但只是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，而且还在电影当中饰演了一位很重要的线索人物哦。哎，登上大荧幕的他不知道表现会怎么样啊。而且这一首歌呢它是由日本的配乐大师岩代太郎量身打造的。岩代太郎呢他是跟久石让还有梅林茂齐名的日本配乐大师。这应该也是为电影增色不少了。